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曾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沾了仙子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牵着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的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，是回避了喧嚣也好，是前世的因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心爱总是难舍难了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，是回避了心跳也好，是诚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？不知所以

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紧张，第一次骄傲像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，挑战你的想象，梦想被我刷亮，我正在破天荒，观众不要紧张，第一次骄傲像个王，请看我破天荒，挑战记得跟我讲，谁的爱放在假日的市场，讨价还价拍卖着它的重量，穿着白色西装的子午阳站在那里不停地鼓掌，就要下雨，你的自尊要逃向何方？是男是女，随便你要怎么想，只为他穿过一次的黑裙子，深深锁在记忆的 在你最需要的此刻。